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想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4月19号，周周市召开7届市委第6次常委会议。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市政协主席李建军，京南经济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林伟，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由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9届省委2017年第18次常委会议决策部署分工方案的通知，研究了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在市委第11届5次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的讲话。会传达学习了保定市两会精神。会研究讨论了全市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大会的有关文件。会听取了城乡垃圾一体化运行情况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还研究了其他相关事宜，并对两维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信访稳定等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夜半三更幽， 通。 工装和家装在功能设计上有什么不同呢？ 相对于家装，工装在功能的设计上增加了暖气和通风系统、及排水系统、强弱电的配电系统、监控系统、消防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能够消化建筑设计，还能够在工装的设计和施工当中发现问题，提前和建筑设计沟通解决。而工装设计师往往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在工地上与甲方的交涉、与监理的交涉、与施工人员的交涉，解决一个个的问题。在功能设计上，家装设计和工装设计的不同也就由此产生了。冠坤国际专注于工装设计，所以专业。详情敬请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或致电010-5646-8050 5646-8051。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明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小于2级。气温相比昨天而言略有回升，但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春暖花开，相约大兴居然之家。好音乐 FM 九五九第13届汽车文化节将于4月22、23号在大兴居然之家隆重举行。 活动当天几十款新车集体亮相，各种优惠政策火爆来袭。好音乐 FM 九五九第十三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 九五九、慢生活 FM 八九五、大兴居然之家联合主办，北京一共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北京恒星天成上海大众 4S 店、北京著名达上汽大通 4S 店、北京京城悦吉利 4S 店、北京中汽雷日郑州日产 4S 店、北京三和新华东风日产专营店、北京金明巨阳北汽威旺 4S 店、北京天航瑞辰江淮 4S 店、天津一汽京南汽车园直营店、北京新兴快马长安 4S 店、中海电动新发地众泰新能源 4S 店协办。活动当天，欢迎听众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表白，猜猜猜猜不出来，对我是好还是坏？为什么等待，从不问问该不该？请别怕伤害，快想我。 you'll be mine. You'll be mine. You'll be mine. 羽泉演唱的求爱歌，从剩男剩女到剩男剩女，第一个剩呢是剩下的剩，第二个剩是胜利的胜。我想这个过程必须要自信了，不要再一味的被动的等待对方一眼洞穿你的与众不同了，不要羞于表达你将来会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要勇敢的表达对未来有足够的自信，你有爱己爱人的能力。一个人暂时没有找到爱情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要有爱的能力。一个人暂时没有找到幸福也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要有幸福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唱的歌曲《你要的爱》，有人选择我们，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很好啊。这个我想没有什么太过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们应该希望的是有人看到了我们的不好啊，还仍旧的想要我们，想要爱我们，那个才是真爱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希望》。

在娱乐圈当中，相貌总是决定性的因素，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是可以吸引很多的人的眼球的。可是对于锦绣二重唱的锦纶和秀琴来说呢，他们过于平常的长相，没有天使的面庞，缺乏魔鬼的身材，所以他们的演唱之路会相对来说难走一点。可是一旦爱上了他们呢，就会变成非常忠实的粉丝哦。他们的老歌始终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甜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的。刚刚听过的作品是《情比姐妹深》，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写给歌迷的一首歌，叫《共同度过》。 闭上眼睛熄了灯，回望着一段路程，看见今天昨天有多少艰辛，你依然陪伴在我身边。曾经遗忘的心中，藏在黑暗的角落，是你牵引我走出寂寞，用你所有的爱与柔。如果我能将这段爱情重新再走过，我愿意与你重逢，在漫漫长夜的尽头，能不能让我在另一个世界醒来，让我来世拥有今生的温柔。漫长的风雨路，有你在我心中，走遍千山万水，让你我共同度过。人世间少愁都成昨日眠，前尘往事如梦，都不成最美的歌。漫长的风雨路，有你在我心中，走遍千山水，让你我共同度过。人世间多少愁，都成昨日云烟，前尘往事如梦，都不成最美的歌。 林振强作词，古村新思作曲，这首歌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 张国荣呢有一次在毛舜筠的访谈当中说，他唱歌前都要给一首歌编一个故事的，唱的时候呢脑海当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呢会使他唱得特别投入。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在里头。我想这才是他能够把歌诠释得非常动人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非常专注的一种内心表达。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 Gigi 梁咏琪，《礼物》。 终于一天看清楚，能够爱过痛过也算幸福，这一路的旅途风光明媚，还是绝路都是昨天笑问说，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就是为另外一个人付出，没经历过挥之不去的痛苦，不懂珍惜手中的礼物。 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还在担心空气不新鲜、雾霾太重吗？斯图加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纳米抗菌，吸附异味，五层过滤二手烟 PM2.5 达97%以上，车内空气清新，还您自由呼吸。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今天是4月20号谷雨。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雨生百谷，清静明洁。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959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特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型新闻网消息，近日大兴区将对经开辅路、新华大街、新源大街等重点路段进行环境整治改造提升。此工程涉及到地铁4号线西红门站至天宫院站的10座地铁站，预计工程将从4月下旬开始。提醒，从17号开始的15天之后，有关部门将对路边长期无人使用的自行车进行集中清理，影响工程的车辆请及时领走。改造工程不仅是简单的扩大原有停车区域，还会拆除现存的自行车地笼和单层车棚，加装新型双层非机动车架，极大地缓解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北京日报消息，18号起，为保障王府井及景山地区交通安全与畅通，多条道路改为单向行驶，其中王府井南口早9点到晚23点禁止除公交车外的机动车由东向北、南向北方向行驶，景山公园周边改为逆时针单向行驶。据东四交通大队副队长李宝忠介绍，此举意在缓解旅游高峰期故宫、景山周边行人以及机动车交织所造成的路面矛盾。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身影，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巴呀呀巴呀呀巴呀呀巴呀呀巴 to be a grand tower alone on the sea. You became the light on the dark side of me. Love remains a drug that's high and not the pill.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liv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玫瑰之吻，这首歌是英国歌手 Sear 94年的作品，不仅入选了电影《永远的蝙蝠侠》的原声大碟，更加重要的是为他在1995年度第38届格莱美奖中赢得了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歌曲、最佳流行男歌手奖三尊分量十足的奖杯。Sear 啊，他是一个在90年代中期把灵魂乐、民谣、摇滚、舞曲不同的风格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自成一派的歌手。他是英国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之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演唱的《我要快乐》。 走开的人，烟还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